据南朝鲜韩国广播公司报道，南朝鲜当局公布，将到今年年底为止，在最前方地区十多处增设反北心理战广播设施。南朝鲜傀儡集团在前线地区分别加倍扩大固定式广播设施和移动式广播车辆，来疯狂进行挑衅性的对北心理战，以图造成朝鲜半岛局势处于极端状态。